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六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十四章，上一集我哋讲到九叔呢就终于制服咗任老爷呢条僵尸，跟住呢就打算去任小姐屋企睇下嗰边有咩情况。秋生就讲啦，咁文才唔喺嗰边咩？九叔就话文才一定搞唔掂嘅，因为老豆恶个仔㗎嘛。而武时威睇住任老爷条尸烧到白力白辣咁样，唉，都未驚完。而话分两头，喺任家嘅灵堂嗰度呢，火盆仲喺度烧緊。灵堂里面阴阴森森，淨係听到啲衣纸烧到白力白辣咁嘅声。突然间一阵脚步嘅跳动声就喺远处隐隐咁传过嚟。而文才呢就好勤力下，摊开咗一本画符嘅教科书，攞住支笔呢就喺张黄纸上面对住画啦。而婷婷啊，就喺隔篱同佢磨朱砂，佢多少呢听有啲信，可能真係有啲奇怪嘅事发生。而呢个时候，噗噗噗，两个人终于听到有脚步声，係跳嘅声嚟嘅。嚟喇喎，好似婷婷一惊， 咩呀？ 你冇点听到脚步嘅跳声咩？不过唔使惊啊，有我喺度啊。一边讲住，一边就喺度捡嗰本教科书咯。佢攞起支笔，染一染啲朱砂。唉，系啦，先搭就符头，再入符胆，然后落符脚。讲下啫，大笔一挥，搞掂。婷婷就仔细望望， 唔系、哦，你睇下，你仲争两点啊？ 哎呀，争一两点系冇紧要嘅， 系咪真噶？ 师傅话唔系就系嘅咯， 咁我信你定系信你师傅噶？ 啊，咁啊都系信师傅，唉，从头嚟过啦，画好啲吧，稳系阵啊。啱啱讲完啫，准备攞开张符纸，突然间一阵风，呼咁吹过嚟，吹走咗张符纸，突然间啲烛火系咁发发发咁样耀啦。婷婷啊，望望转头啦，突然间就见到任老太爷只僵尸已经跳到喺堂前面。 啊，阿爷！ 文才即刻截住佢，喂，佢系僵尸嚟噶，冇人性噶啦。僵尸已经跳紧入嚟啦。文才左望右望一下，就立起咗身边嗰把桃木剑，一手攞起个铜铃，系咁铃铃啷啷咁叫：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去啊，走啦，走啦！僵尸就冇走，反而就扑咗过嚟。文才挥动桃木剑啊，迎咗上去，一挡啫，啦一声，桃木剑即断成两段，铜铃啊飞出九丈之外。文才吓到，哎呀，睇大做得魔，咁只僵尸呢就跟住佢系咁跳啦，跳跳下，文才匿咗喺火盆隔篱，只僵尸又唔喐咯。文才同婷婷一睇，好明显火对僵尸呢系有一定嘅震慑作用嘅。文才就连随挡喺婷婷前边。剑指虚空画符，大喝一声： 杀杀未真火！ 哈，你又咪话佢一三只手指上面啊，亦都飙出咗火焰嚟。但系咧，仲衰过打火机。唉，咁你话道行未够就真噶啦。佢心里边自己都明白，但系事到如今啊，老虎蟹都要试下噶啦。即刻就将只手插去个火盆里边，挑起一三团火球。哇，辣手噶嘛！即刻就揈一揈手，将火球咧就系咁掟出去，然之后就系咁样吹啦。睇住佢咁嘅样，婷婷真系唔知好嬲定好笑。呢个时候，任老太爷嗰只僵尸，嗱，姑且就叫佢任老太爷啦，就喺火盆上面停咗一阵，谂谂下又跳一跳，逼近火盆呢，又褪一褪。 喂，佢惊火噶？ 哎呀，我知道啊。话口未完啫，任老太爷已经从另一个方向跳过嚟，文才嘅反应都唔慢，用张符纸包住你只手。捧起咗火盆，兜头就掟落任老太爷嗰度。任老太爷即刻就一缩，又转方向。咁文才呢，啱啱諗住掟佢吓鬼佢啫，即火盆就仲立喺手㗎嘛。咁见住任老太爷喺边边跳过嚟呢，佢就好似攞住个挡箭牌咁向边边挡啦。试咗几下， 咦，见到只僵尸又唔敢行埋嚟喎，一火心终于就放下了啦。呢火心都未吞落喉咙定啫，包住双手啲符纸咧就烧着咗，一辣就辣到只手，哎呀，不由得一松手，铿哐一声，个火盆就跌咗落地。文才啱啱想去执翻啫，只僵尸已经扑紧过嚟啦，冇计啦，拉住婷婷嘅闪啦。而呢一只僵尸咧，即系任老太爷咧，就比任老爷身边嗰条就猛得多，眼见就避无可避。文才又蠢唔晒啦，终于醒起九叔嘅吩咐，一手捻住自己嘅鼻，一手捻住婷婷嘅鼻。婷婷就讲啦：， 做乜嘢？ 冇走佢啊！ 文才讲完，即刻就鼓起泡腮啦。而婷婷呢，就醒目女嚟噶嘛，望住文才咁样嘅表现，醒水啦，即刻就谷住道气，就唔敢唞气啦。呢招又真系灵，啱啱闭气啫，任老太爷即刻就好似冇咗目标咁，左边锁锁。右边锁锁，好似唔知佢哋喺度咁咯。而呢个时候，文才同婷婷呢，先至捻住个鼻，一路慢慢就缩下缩下，就缩去另一边咧，就匿咗喺张供台下边，即系好似啲细路匿台底咁咧，匿好啦，露出一角小小个空间，就偷眼夹住任老太爷啦。只见任老太爷嗰条僵尸咧，仍然就直不甩咁企喺度，喐都唔喐，折都唔笑下咁样。文才先至松一啖气啫，咁就讲啦， 等到天光咧，就冇事噶啦。 天光点挨到嗰阵啊？ 啱啱松口气啫，任老太爷个头一恶，身一转，即刻扑过去供台呢边。哇，乜真系咁猛料啊！文才同婷婷又唔敢犹豫啊，即刻又捻住个鼻，咁只僵尸咧，即刻又唔喐咯。文才啊，眼仔碌碌系咁谂啦。谂都系，点咪点挨到天光鸡啼呢？你话真系， 咦，系喎，鸡啼， 谂到合合庆，鸡啼两个字就脱口而出，只僵尸又闻到除啦，咁咪又喐啦。文才吓到自己揞住自己把口，见到只僵尸停咗啦，唔喐咯，佢嘢先至慢慢咁松翻啖气，跟住佢就闪下闪下。闪咗去供台隔篱，轻轻手咁样揭开个台布，眯住只眼，伸长咗条颈， 啪啪啪啪啪， 学鸡叫，一下接住一下，连提咗三下，即刻又缩翻入去个供台里边，跟住又偷眼望出去啦。爷爷，只僵尸唔见咗咯。婷婷啊，高兴啦， 哇，佢走咗啦！ 哇，系啦，果然有效啦！僵尸啊，始终系僵尸，冇脑真系冇脑啊！听到鸡啼以为天光啊，哈哈！等我啊，我再扮多几次吓吓佢先。 啱啱讲完啫，即刻揭起个台布喺外边又扮鸡叫啦，叫得唔到三声啫。任老太爷已经出现咗喺佢面前，大家面对住面，而文才咧鸡叫学到好兴下噶嘛。 唔系啩？ 挂字都未讲完，僵尸向后一吞，两只手直不甩咁就横扫过嚟啦。文才吓到脚都软啦，劈啪一声个啰柚啊掂地，亦都好彩吓到脚软啫，呢一下就冇批到佢。文才一边嗌一边走啦。而呢个时候，僵尸只手左拍右拍，就已经将供台咧整烂咁滞咯。婷婷啱啱想出嚟啫，点知见到任老爷只僵尸嘅手指啊，啪咁样插穿咗张台，吓到佢啊咁样一叫啦。僵尸闻到除，即刻就扑去婷婷嗰边。文才一见势系假啦，喐我条女，即刻个成个人扑过去婷婷嗰度，双手拱开婷婷，嚓一声，哎呀，只手啊已经被僵尸嘅指甲划损咗啦，一边嗌住痛， 好痛啊，好痛啊， 一边啊碌开咗佢。僵尸啊系咁追过嚟啦。文才同婷婷啱啱标语唔够几步啫，惊魂稍定，即刻又闭气啦。任老太爷见冇咗目标嘅，又唔喐啦。佢啊真系唔喐噶，直不甩咁冻咗喺度。但系咧个鼻啊，好明显就喺度松下松下咁样，闻住闻住。文才咧就轻轻就拥个头盖婷婷耳仔边，轻轻声咁讲啦： 你走先啦。 婷婷拧拧头，要走一齐走啊嘛！ 文才叹咗一气： 点解你啲女仔呢？ 话未讲完，僵尸又扑过嚟啦。 系啦，男人老狗好地地叹乜鬼嘢气啦？咁两个人一边一个，啱啱喺呢个时候，九叔就嗌入嚟啦噃。 文才，文才，师傅，我哋喺度啊！ 啱啱讲完啫，醒目啊，即刻就碌开咗，又揞住个鼻啦。 任老太爷条僵尸啱啱好啊扑去文才嗰边噶嘛，跟住啊索到后边又有人气，一拧转身又谂住扑去九叔嗰边。 而呢个时候咧，脚步声喺后边零白啦咁样走咗入嚟，门啊打开咗，大厅随之一亮，武士威啊带住一大班步快马仔跟住九叔冲入嚟，而佢哋手上面咧都攞住火把嘅。 任老太爷，哇咁多人！即刻就向人气多嗰边扑过去啦，成班友仔吓到叫都叫唔切，急忙挥动手中个火把仔喺度养下养下咯。 僵尸见到火，即刻就弹开啦。 九叔即刻就叫上啦，好。 话音降落啫，九叔同秋生咧，一人一边向两边一分，手里边条麦斗线就好似绊马索咁样，对住僵尸就系咁冲咗过去啦。 而任老太爷呢只僵尸咧，就真系唔系蠢噶。佢突然间觉得有啲唔妥，转转身就想跳去另一边。 九叔同秋生见到，哇！你转我又转啫，一转再转之下，条麦斗线就已经打咗三个圈，就缠咗喺任老太爷上半边身。 九叔一见到，应该系得米啦，对住秋生就嗌啦：收！ 秋生嘅应声向后一闪，条绳两边一收紧，一索就索住任老太爷啦。喳一声，任老太爷就俾条麦斗线箍到一路飙火一路飙烟，咁只手啊喐唔到啦，系咁喺度揈，系咁喺度戳。十只僵尸手指甲收下缩下，九叔啊接住嗌啦， 火把烧佢老母！ 武士威啊醒水啦，大头啊将火把举起身，招呼班马仔 烧佢老母， 啊掟咗佢僵尸嗰度啦。任老太爷呢条僵尸啊怕火噶嘛，正所谓狗急都会跳墙，僵尸一急咧都系跳，但系呢一跳不得了，只见任老太爷双脚一用力，啲地砖噼里啪啦就裂咗几块，然之后两脚一跳，跳过咗火堆，拖住条麦斗线啊，硬生啊跳过人群啦。呢度势又好猛，九叔同秋生扯唔住麦斗线，扯一声手都差啲断啊，手掌都介损埋。两师徒向前中咗几钟， 唉，都系俾佢走甩咗。 武士威今次真系几威下啦，带住班马仔 追追佢返嚟， 成班步快跟住武士威冲出咗条街度。武士威呢个时候真系好似叻咗，望望呢边话 地下冇脚印嘅，一定系走去另一边，我哋去嗰边追。 啊，队长去边边追好啊？ 武士威左望望右望望，咦？见到嗰边有飙烟嘅， 啊喺嗰边追佢老尾， 成班友仔跟住武士威，哇咁啊追上去啦。咁点解会有烟呢？原来啊，麦斗线缠喺个身上边，吱吱喳喳咁，仲喺度飙紧烟噶嘛。武士威同埋嗰班马仔拿住支火把就系咁样 冲啊， 咁样就杀过去啦。只僵尸咧跳跳下，突然间唔喐啦，企定定，拧转头。哇！武士威吓到一窒，而僵尸咧即刻哇咁样喷咗道尸气出嚟，哇顶你个肺啊！成班步快往后褪啦，但系出奇，僵尸又冇扑过嚟，调转身啊继续跳走咗。武士威一见到，哇！你惊我啊？不由得心里边一股英雄感驱使，举起支枪， 系。今日唔系你死，就系、是、我翻唔到屋企，大家一齐追佢老尾。 隔篱嘅步快讲： 队长，咁僵尸唔系死咗噶啦咩？ 运你个雀！ 攞起支薄碌枪，三步连埋两步啊，追上去啦。约莫追咗两三米到，突然间觉得有啲唔对路，拧转头望望， 屌嗱咪，嗰班啊马仔全部缩喺后边，得自己一个冲出嚟。 啊，好，算啦，穷寇就莫追。本部头今晚就暂时放佢一马， 一路打住圆场，一路插翻支枪，就慢慢咁退翻去啦。而喺任家嘅大宅咧，火就已经熄灭咗，婷婷惊魂未定啊，娇喘一声倒在文才怀里咧，就喊咗起身。 哇，文才青头仔嚟噶嘛，见到一个靓女，当堂只手都唔知放边啊，揽又唔系，唔揽啊更唔系，望住佢。哎呀，你唔好合啦。 秋生喺隔篱见到，唉，心里边都唔知系咩滋味，就行过嚟讲啦。婷婷啊，唉，冇事噶啦。文才讲啦， 诶，佢仲惊紧啊，冇乜鬼嘢事啊，一边讲咧醒目咯，又好似识咁咯，就摸住婷婷嘅头发，啊，有我喺度，唔使惊，唔使惊吓。 秋生啊话啦，好彩你嚟得快咋， 仲话好彩，争啲啲，我条命就冻过水啦。 文才讲住，见到九叔同武士威行入嚟咧，耶师傅驾到啊！即刻就拱开少少婷婷，婷婷呢个时候咧就冇喊，静低落嚟咧。九叔一边捉住条腰，睇住文才同阿婷婷，就问： 点啊？你两个有冇俾僵尸话亲？ 阿母，我一时唔小心啊，俾佢搲咗一嘢，冇嘢，冇嘢嘅。 文才伸出只右手，一派英雄本色咁嘅样。而大家一见到文才嘅伤口呢，只见皮肉已经翻卷，冇血流嘅，啲肌肉啊已经变成咸鱼咁嘅死白死白色。九叔啊、秋生啊，佢哋个个你眼望我眼，出事啦！好啦，究竟系点收科呢？我哋听日再讲。